全球征集，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8-58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世界杯是世界上最高荣誉、最高规格、最高含金量、最高知名度的足球比赛，与奥运会并称为全球体育两大最顶级的赛事，甚至是转播覆盖率超过奥运会的全球最大体育盛事。200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如火如荼，不知道各位看了多少场比赛呢？那么在世界杯上发挥出色的球员都会被本国家奉为民族英雄，永载史册，所以他也代表了各个足球运动员的终极梦想。经典足球影片《一球成名》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墨西哥乡间男孩的逐梦之旅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影片就是《一球成名》。这部影片在05年1月29号正式开机拍摄，对制片人麦克·杰弗瑞和其他影片制作人来讲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因为从开始产生故事的概念到第一次开拍经历了3年的时间。摄制组在纽卡斯尔开始了影片一些基本素材的拍摄，以丰富影片的内容。摄制组实地拍摄圣詹姆斯公园和它周围的建筑，并在纽卡斯尔训练房里拍摄了一些很好的镜头，比如说在举重房里和纽卡斯尔联队的队长阿兰·希勒还有他的队员们一起拍摄。不过呢，所有的球员也都很乐意做这件事。关于球场上的镜头，导演坎南想要捕捉到比赛的美感和球员的勇猛，所以摄制组要第一次拍摄活生生的重要比赛，这也需要一些团体的努力合作和后勤运作。摄制组和天空电视台协商好，确保在球场周围得到一些拍摄位置，从而确保良好的摄影位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永恒记忆。 桑迪亚哥·蒙内兹是从小生长在墨西哥乡间的足球少年，童年便在心中勾勒出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。一天夜里，父亲匆忙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辆货车，怀着美国梦奔向逃离贫穷的边境。虽然穿越铁丝网时桑迪亚哥遗失了心爱的足球，却为日后的梦想成真拉开了帷幕。 十年后，桑迪亚哥全家已经在洛杉矶安顿下来，除了在中餐馆打工和随着父亲的施工队到富门豪宅清理庭院，桑迪亚哥依然痴迷足球，矫健的身姿经常出现在街边简陋的足球场里。有一天，在为桑迪亚哥喝彩的人群当中，多出了一张陌生面孔，而且那个人主动找上了桑迪亚哥。 干得漂亮， 踢得不错，小子。进过职业队吗？ 职业队只收大学生，我们没人念过大学。 什么时候再踢？ 星期六。 我来美国的时候，在飞机上遇见了一个人，他是体育经纪人，我会让他来看。不开玩笑，我觉得你是块料。 请别见怪，这会儿我要去打工了，对不起。 我以前也踢过球。 是吗？哪儿？ 英国，还当过球探，我心里有数。 英国？ 你叫什么？ 桑迪亚戈·穆内斯。 格伦·弗瑞。 桑迪亚戈，上车了。 星期六见，桑迪亚戈。 为此，桑迪亚哥满心欢喜，结果却被他父亲浇了一盆冷水。 你难道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住大屋豪宅，另一种就是我们这样的，整天为他们修剪草坪洗车子。 我成了职业球员就能改变一切？ 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在公园踢球，那帮人都是修剪草坪洗车的。 这可难说，跟他见一面，一切就能改变，变得更好。 我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变得更好。变得更好，我们买辆货车，靠自己来做生意，其他的都是胡扯。再来瓶啤酒，异想天开。 尽管父亲一味反对，但桑迪亚哥心中还是充满了希望，而格兰也如约把桑迪亚哥推荐给了足球经纪人巴里。不料清高的巴里意外爽约，桑迪亚哥失望不已，而格兰则在回国时联系到一位过去的老板，纽卡斯尔的领队多汉姆，然后去见了桑迪亚哥。 桑迪亚哥， 嘿， 你好吗？ 我很好，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 你的教练跟我说你在这儿。 哦， 这个人是谁？ 就是那个看我踢球的英国人。 你去英国，纽卡斯尔联队能让你试训。 纽卡斯尔联队是个大球队， 非常大。 你别相信他的鬼话。你以为你真的能去英国大球队踢球？ 他觉得我能行。 你干嘛要让他异想天开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而你得学会脚踏实地，别心比天高。 我们走。走吧，快走。 你说的不是小事，先生，他因为你一句话就得飞半个地球到国外去踢球。 经理已经答应我了，会让他去试试，其他就看他了。 那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的问题。 奶奶， 桑迪亚哥能成为职业球员吗？ 我相信他能。 爸爸，得走了，不然你赶不上飞机了。 我的名片电话都在上面，考虑好了就来电话。幸会了。 幸会了。 就这样，桑迪亚哥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，他拼命打工，希望能赚够去英国的路费。眼看路费马上就要筹足了，却被他父亲偷拿去买了新车，这让桑迪亚哥十分的气愤。 你怎么能这么做？ 我花了4500块钱买货车，我拿了你1200块，我会给你一半生意，这交易不错。 你偷了他的钱？ 这你别管妈妈。 我需要的钱，再过2星期我就挣够了。 用它干嘛？去追一个愚蠢的梦，做英国的大牌球星。得了吧，异想天开。如果失败，没合法证件怎么回来？ 我有了机会，你叫我放弃它，做你想做的事。 我想做的是照顾我们的家。在墨西哥我做过建筑工人，晚上还去打扫妓院。我挣够了钱带全家来美国，你母亲离开了我们，不，抛弃了我们，是我撑起了这个家。 别把他扯进来。 我挣够了钱租房子，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意， 这才叫过得更好，这才是你应该有的生活，这是你的生活， 不是我的。 桑迪亚哥原本以为梦想就此破灭，结果他惊喜地发现奶奶已经为他变卖家当，准备好了去英国的机票和路费。很快桑迪亚哥在英国见到了格兰，两个人在纽卡斯尔总部见到了球队老板多汉姆。 那就是经理 艾瑞克·敦汉姆。敦汉姆先生严厉得很，说话时眼睛得看着你。 我觉得眼神倒无所谓，脚才是关键。 敦汉姆先生打扰了，个人 Foy，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年轻人。 嗨， 洛杉矶来的桑迪亚哥。 Nice， 你几时说的？ 那天我半夜给你打过电话，你答应让他试训。 是，请你们稍等。 这时著名球星盖文从外面走了进来。 喜欢这车吗？会玩帽子戏法你也能买。 你一定有表吧？而且一定是一块名贵的手表。你的表几点了？ 抱歉老板，我去医院慰问生病的小球迷了，真后悔没把照相机带过去，多好的拍照机会。 少跟我胡扯，有六个记者想采访你，你让他们足足等了50分钟。快进去啊！今天你跟后备队训练。 哦。 你在哪儿踢？ 洛杉矶。 我是问你踢什么位置？ 我一般是踢前场，可我喜欢中场，那样得球机会多。 带他去训练场，我们看了再说。 这就去，非常感谢。 在瓢泼大雨中，桑迪亚哥换上球衣加入球赛。紧张的心情、湿滑的泥浆和英式足球的冲撞，让这位年轻球员发挥失常。夭折的命运怕是在所难免。不肯罢休的格兰再次找到球队老板，为桑迪亚哥力争了一个月的试用期。随后在一次体检中，桑迪亚哥邂逅了球队护士哈米森。 也许会偏高。 为什么？ 因为你离我那么近又那么香。 很正常。 俱乐部的医生？ 我是护士，医生很快会来给你检查。你的表填好了吗？ 是的，只是有几个词我不太明白。 好吧，比如什么？ 比如这个。 这叫心血管，意思是心脏毛病。 不，没有。另外还有这个， 意思是呼吸，你的肺或呼吸方面有什么问题吗？ 这时桑迪亚哥犹豫。 有吗？ 因为他隐瞒了自己的哮喘病。 没有。 请站到秤上去。好嘞。 你叫什么？ 哈米森护士。 我是问你名字。 你没必要知道，你也没必要知道我住哪儿，是什么星座，我周末晚上干什么。我要抽血样。 哦，我最怕扎针了。 可你刺了纹身，不会只是贴纸吧？ 是帮派纹身。 你是帮派的？ 不再是了。脱离帮派有三个办法：被击毙、坐大牢，或者有个奶奶苦口婆心的开导，比如我。啊！ 对不起，银汉。 虽然哈米森并不讨厌桑迪亚哥，但他却对足球球员很反感，而桑迪亚哥也感受到了这一点。 你好像不太喜欢踢球的。 我并不是不喜欢踢球的，我是不喜欢出名，这都怨我爸爸。他是摇滚乐队的，红过那么一小会儿。 不会吧，我认识吗？ 才怪，那会儿我才3岁。我想说的是，有些球员让我想起他，先前还是实实在在的好男人，可摇身一变成了讨厌的暴发户，丢下家里人不管。 我家是我妈丢下我们。 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 我父亲从没说起过，我只记得他大发脾气， 喝酒。他从不看我踢球，我就爱踢球，我爱足球。每天放学，每次做完礼拜，我都会去踢球，希望有一天足球能成为我的生命。 你为什么跑这么远来实现梦想？ 这个嘛，你得去问天使了。 就这样，哈米森对桑迪亚哥产生了好感，球队老板多汉姆也逐渐认知了桑迪亚哥的球技。但在一次重要比赛前，桑迪亚哥每次依赖的咽喉喷剂被一位怀有敌意的队友踩碎，呼吸急促的他在球场上表现拙劣，因此多汉姆再亮红牌。心灰意冷的桑迪亚哥准备踏上返乡的旅程，却在出租车中遇到了迟到的大牌球星盖文。得知桑迪亚哥的情况，盖文主动带他找到多汉姆。 恕我冒昧，老头。 杜汉姆先生，让这小子走，你真是大错特错了。我跟他一起踢过，他是块料，其他人也这么想。确切地说。 说什么？他比你强？ 这，他有那水平。昨天晚上是因为他丢了喷雾剂，他有哮喘，知道吗？ 是真的吗？ 是的，我想隐瞒。 撒谎是个问题，哮喘不是。你可以打针吃药或针灸。在你老家，你的医生没跟你说过这些吗？ 我没有医生，我只看洛杉矶的免费诊所。 许多人为你求情，穆内斯。 我只想证明他们是对的。只要你给机会。 你应该有这机会。 我想是的。 好吧，去看医生，跟他说说你的病，然后参加训练，好吗？ 谢谢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桑迪亚哥终于签约纽卡斯尔，很快成为球队主力。英超联赛的绿茵场上开始出现了他的身影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精湛的球技征服了无数球迷。这个出身低微的墨西哥移民随盖文一起频频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场所，并且偶然见到了曾经拒绝看他球赛的足球经纪人巴里。 那么桑迪，你这合约是签到赛季末了，能不能问一下是谁帮你来操办的？ 格伦 佛伊，他是车行里做的。 其实呢，不是，那是、 啊、我知道你误会，他人挺不错的，他以前是个一流的球员，可他懂不懂怎么做市场推广？他懂不懂产品代言？下一个赛季你要是能进一线队，我让你做盖子广告，赚大钱。 嗨，宝宝，想跳舞吗？ 小心，他可是沙沙舞高手。 不，谢谢，抱歉。 尽管桑迪亚哥有意回避这样的社交场合，但是报纸上还是刊登了一则有关他和几个女人一起嬉闹的照片。为此，多汉姆找到了他。 想解释一下吗？ 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只是，大伙儿在 party 上胡闹。 只要你是这俱乐部的，就代表着这俱乐部的形象。 对，汉姆先生，这不是我的错。 就是你的错，是你让自己陷入这尴尬的局面。另一个球员是谁？ 另一个， 上面说有两名纽卡斯尔联队的球员，另一个是谁？ 这我不能告诉你。 你是不愿意告诉我？ 对。 桑迪亚哥明白哈米森一定也看到了报道，于是他立刻跑去医院向他解释，但是哈米森却根本不理会，只是告诉他他的队友杰米因为受伤再也不能踢球了。桑迪亚哥伤心地回到公寓，却发现了在那儿无所事事的盖文。 哎，好哥们儿，嘿，谢谢你没把我说出来，要是你把我捅出来我就麻烦了。 我俩扯平了，我不再欠你情了。 好啊， 你这是在毁了自己。克里斯蒂娜也走了。 他会回来？ 不会。知道为什么？他受不了你的狐朋狗友。知道照片是谁卖给报社的？是布鲁托卖的。 你另一个朋友在你带他去的那些地方贩毒赚黑钱，你以为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土包子？现在也许正是我们的黄金时期，可这能有多久？十年如果走运，要是受伤那或许会更短，我们谁都可能会受伤，到头来也只能去那些快餐店打工了。 给我出去， 滚出去。 就这样，桑迪亚哥搬离了公寓，却突然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。他痛哭一场后准备回到洛杉矶，结果却在最后一秒改变了主意，重新走上球场。最后桑迪亚哥以一个漂亮的任意球直接破门，取得球赛的胜利，找回了被他父亲夺走的自信。众人为桑迪亚哥欢呼，而格兰却在这时匆忙地向他走了过来，让他接听奶奶的电话。 桑迪，桑迪，有人要跟你说话。喂， 桑迪亚哥，桑迪亚哥，我们看比赛了，胡里奥和我，格伦的女儿带我们看的，你踢得真是棒极了。对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你爸爸。 嘿，格兰，跟富勒姆那场比赛，我爸他看了，他看我踢球了，也许他现在也在看。 这时，哈米森向桑迪亚哥做出了一个甜蜜的飞吻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也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影片《一球成名》。银河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的盛世和商机，这部影片只是足球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。创作足球三部曲呢，是制片人麦克·杰弗里斯和马特·巴利尔由来已久的设想。不过作为如此气势恢宏的作品，实施难度既不在挑选导演，也不在物色演员，而是获得国际足联的鼎力支持。因为从启用真正的球员和球队，租用球场，到在英超联赛、欧洲杯和世界杯的实景拍摄，都需要国际足联的协调和帮助。经过数次协商，制片人终于和国际足联达成共识，而选择英超劲旅中的纽卡斯尔联队，不仅是出于球队实力，而且还因为纽卡斯尔同其他球队不一样，是纽卡斯尔市唯一的一支球队，来自全体市民的狂热支持超乎想象。俱乐部老板塞福德给予了大力的协助，甚至允许拍摄训练和比赛情况，还有著名的球星贝克汉姆、齐达内等人也积极地参与了本片的拍摄。那么在英超联赛赛场上，剧组动用了7部摄像机，演员和球员同场现役，再加上先进的计算机技术，影片的画面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，由绿洲乐队演唱的《没有阴影》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